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大家就唔好喺度網上留言喺度攻擊我哋，我哋一早講咗嗰個係廁所位嘅啦，邊個叫你喺度睇啫？ 神曲嚟噶嘛，一定要播噶嘛，但係留言好禮貌喎。 有啲人嘅心理係一路睇一路鬧。即係嗰種心啦，即係鬧其實都係一種宣泄嚟嘅。 哦，就擺明嘅，大家去廁所啊嘛，嗰個時間，因為今晚四個鐘個神， 你仲喺度講粗口添嘛嚇，我就認得你啦嚇。 喂，有人問你喎，係咪同聶德權有親戚關係 ？Patrick 係我哋嘅同鄉，咁啊， 同鄉嚟㗎， 同鄉，我哋同鄉同一個鄉下。 邊度嘅鄉下？ 恩平。我同佢都係恩平人， 都係德字輩， 德字輩， 即係台山嗰頭嗰度。 係啊，差唔多嗰附近啊，因為我之前新聞處食飯嗰時候，仲係新聞處長咧，咁啊同阿 Patrick 都有聯開嘅。 喂，好得意㗎，所以咧你一睇啊，譬如聶德。聶德乜就知道是你哋同鄉， 係啊 咁你就走去孔令，好多孔令 啊，知孔令輝、孔令咩啊都係 孔令輝、孔令元有關係 啦，都係嗰啲人咯， 可能係同鄉 咯。哦，咁 係我嘅同鄉咁。 咁啊話説咧，我都識阿聶德權嘅喺政府嗰陣時，佢就但唔係做新聞處長，咁我覺得佢一個好人嚟嘅。雖然他而家轉咗去做問責局長， 政制事務。 咁點解咧？就內地事務 應該係兩年前嘅記協嘅呢個籌款晚會咧，係啦，咁咧就。當時就我坐喺度，咁咧就我前面就係聶德權嗰台新聞處長嗰台，咁佢斜對面後面咧就係馮偉光嗰台。 哦， 馮偉光就唔係自己買台嘅，好 cheap 啦，當然係人哋請佢嚟嘅啦。據說好似係張寶華請佢嚟嘅。 嗯， 咁咧就全場裏邊咧，聶德權係一句説話都唔同馮偉光講嘅。 嗯， 呢個好人。我真的我望住佢哋兩個噶嘛， 佢會唔會眼神 嘅 接觸咧？ 嗱，我就分別同佢哋兩個都有打招呼傾過偈嘅，但系咧佢哋兩個之間係完全唔講嘢嘅，係。 咁你憑呢個跡象就顯示，就證明佢 有氣節啊！呢啲叫做此不食周粟啊！對住呢啲咁嘅人咧， 話曬都係我同鄉都有我嘅 character 嘅都 係啊，即係可能係嗰啲咩聶氏城啊嗰啲後裔嘅。仲有咩聶姓聶仲有咩啊？ 聶隱娘啦，聶耳啦，好多噶，聶風啊， 仲有聶靈津喎， 聶小倩啊，全部都係。 係啦，咁咧就講翻呢個習近平訪港啦，其實都即係六八九都幾即係幾撲街嘅，真係成程都係即係俾人孖到咧。嗱，衝上機嗰下咧，其實我就 喂你點睇嗰下咧？嗱，而家坊間又咁講啊，就係被趕翻落嚟噶嘛。但係嗱，你記得咧，五年前咧，應該係嗰陣時係阿胡錦濤嚟香港嗰陣時候咧。嗱，你而家好多片都可以喺 YouTube 揾翻嘅。當時真係事實上係曾蔭權同佢老婆咧係一齊上飛機嗰度，又跟住咧入到去。 同大家解解話啦，就 啦，點咧？ 解讀一下喎，好似有內幕消息喎。 我真係問過有經驗嘅人，我唔講邊個啦，有經驗接呢啲飛機嘅人， 嗯， 當然唔 係。即係你老闆啦，前老闆。 唉，唔好講係邊個啦，總之就堅料啦。 明白明白，在心中，在心中。 三十號食飯嗰個啦， 咁咧佢就基本上我理解咧就係咁樣嘅，就冇可能係自己衝上去嘅，所以《蘋果日報》話佢自己衝上去咧，我覺得係唔啱。 嗯。 因為呢個一定係事先得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嘅。首肯啊，因為大家所有的行程啊、所有活動啊嗰啲細節咧，係一定係寫低曬嘅。嗰個 protocol 係點樣做啊？咁所以咧，同埋如果佢哋係自己咁樣衝上去咧，佢去到一半就已經俾個中央警衛團射殺啦。真係我點知龍蝦咁樣衝上去，會唔會全身係炸彈啊？係咪？你知佢肥腫難分啦、啊、咁樣。 可能嗰對鋼咧，其實唔係鋼嚟嘅。 即係嗰，其實佢唔係陳冠希阿媽嚟嘅。 其實係呢個嘅，即係迫擊炮之。 係啦，我點知你即係咁嘅 Q 標嗰個導演咪有套戲啦？嗰個女人嗰只腳係機槍嚟噶嘛？咁我點知你嗰個鋼一插嗰個手落去係迫擊炮嚟？ 有少少唔合人體比例咯，唔知點解鋼出嚟咯，係咯。 咁所以咧，一定係咧係俾佢上去嘅。問題上到去咧，原本曾蔭權年代去接胡錦濤就係咁樣嘅，上到去寒暄。咁因為其實大家記住，今次唔係習近平訪港，係中央代表團。呢個好多傳媒都係錯嘅。裏邊有解放軍軍委會嘅副主席，有呢個嘅中央政策研究室。 五年前都係， 係中央代表團。 胡錦濤都 胡錦濤嗰次都係中央代表團，唔係習近平個人。有王沪寧、有栗戰書等等呢啲咁嘅人一齊嚟嘅。 咁然後咧就握手寒暄，因為一個中央代表團都有成十幾人噶嘛。咁然後咧就等主席同主席夫人先停一停喺嗰個機門口嗰度，俾記者影一影先。然後佢哋先至會定一定咁先至行落嚟。咁然後咧嗰個所謂主人家接待嗰個人咧，即係特香港特首夫婦咧，就應該喺主席嘅後邊。 係啊， 大約四至五步左右。就不要搶他風頭，即係唔好貼得太近，就等個鏡頭淨係 capture 到佢兩個先，咁然後就徐徐行落嚟呢個紅地氈嗰度，咁就呢個就係以前嘅作風。 其實我記得咧 ，even 係再五年，即係2012再五年前，即係2008啊，2007啊，再2012咁係2007年嗰陣時候。都是的，那陣時都好像是啊，嗰陣時係邊個啊？係董建華定係邊一個？ 零七啊，曾蔭權啦，已經 曾蔭權啦， 曾蔭權咯，已經係 曾蔭權都是跟住當時啊胡錦濤落嚟嘅喎，即係兩年兩次都是咁樣樣嘅。 但係我覺得今次我安排咧，嗰、那個即係黑人憎嘅不在於呢兩個人，呢兩個人係好黑人憎，大家都想佢死。黑人憎嘅係中央特登將香港矮化，係叫佢上嚟，然後叫佢落去，然後叫佢喺下邊接。下面接呢個安排咩呢，就是中央代表團出席新疆西藏嗰啲嘅自治區成立典禮慶典嗰陣時呢嗰個安排。你見到省市領導人接中央領導人係唔會同佢一齊喺飛機嗰度落嚟。內地一國你留意一下述职安排，習近平坐中間，梁振英坐側邊。以前呢我就係話呢要半邊屎忽坐嘅，因為呢以前的安排呢，那兩個梳化是斜斜地的，即係好像我對住你咁樣嘅。如果我要對住你講嘢咧，我要一邊屎分壓咗出去先得。 係啦，明白。打斜咁少少。 斜斜地噶嘛，係啊。咁咧就係咁樣嘅，就冇分裝閒嘅。以往述职都冇分。 即係平起平坐少少。係啦，國際要做到。 而家就坐側邊啊嘛。 而家就一定要坐側邊，仲要佢對面就係黃光亞嗰啲啦。咁咧就佢嘅即係佢嘅同佢平起平坐，其實就係黃光亞。我就係老細啦。兩邊都係我嘅。 可能同佢哋一齊同一個 level。 呢個今次嘅安排，我相信冇人指得出呢個安排就係將香港嘅特區係扁喺同呢個嘅其他省市自治區一樣。以前嗰啲就係咁啦，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平排坐，所以。特首可以上去，然後陪同佢一起落機。陪同佢一起落機。 但係其實咧，如果以嗰、那個即係中國啊，唔係中共，中國國務院嗰個嘅架構嚟講咧，香港係屬於所謂直轄市嘅，係直轄市，而且特首嗰個位咧，即係呢個所謂行政長官嗰個位咧，係屬於咩咧？係副總理級數嘅，係副總理級數，佢係高於一般所謂嘅所謂咩啲人話市長啊那個位置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喺國家嘅級數嚟講，佢甚至係高過阿張曉明添。 唔係，但係佢點高都好啦。我就算你係西藏自治區，即係西藏人民政府主席都好啦。喺一國嘅國家主席下邊咧，佢都係主從分得好清楚嘅。所以佢要趕翻兩條蛋散落嚟，企喺下邊等佢係有原因嘅。嗰、那個咩咧？元首 即係你覺得係一個安排， 平起平坐咧，就係隨代表團一齊落嚟啦。 即係你覺得咧，今次咧其實係刻意 唔使諗啊！你一 安排而做出一個咁嘅主從關係， 一定要清楚顯示。大家聽唔明劉兆佳講咩咁多年，我成日反反覆覆喺節目裏邊講就係咩咧？中央權力要具體化，要細節化。 所以啲 gesture 同五年前胡錦濤嚟成 細節化咯， 係咯，更加會清楚啦。 要好 detail， 甚至係話俾香港人聽啊！你見到佢咁樣走落嚟，四十秒走翻落嚟，喂，盲嘅人都知道，哇，頂有冇搞錯啊咁啦！ 你仲睇下落得幾狼狽？ 係啊，你睇落嚟手又唔拖，後面嗰個龍蝦大佬，唔知點解又變咗青色龍蝦。 好心你鎮定啲啦，拖埋個老婆，慢慢斯然落嚟。你而家咁樣咧，蒼蒼黃黃，而且龍蝦個樣子 我都估到咧，一定係律戰書喺上面就同佢講， 滾下去。 梁振英唔係滾下去嗱，呢個博信網係假嘅，其實就叫佢快啲落去準備。主席會落嚟啦，咁咪兩條友嗱嗱臨即刻碌落去咯，係咪？佢就係因為要話主席會落嚟啦，你快啲落去準備啦咁啊嘛，所以咪碌落去咯。 但係好狼狽啊感覺，同埋 唔係呢個奴才心態咯， 即係好似即係好奴才心態。跟住你見到六八九喺嗰個位置等佢嘅時候，嗰種表情，即係你見到真係想。即係揼佢個感覺啊嘛！ 唔係你睇，我都話用身體嘅語言嚟講咧，嗱，顧之然阿龍蝦咧就係非常之大，即係大咩叫不畫啊？點解會咁嘅？點解會咁嘅？明明唔係咁嘅，即係好似阿世良所講嘅，喂，過去都係咁嘅啦，依個亦都應該係今屆嘅安排，佢上去嘅啦。至於 阿梁振英咧嗰、那個成個身體嘅語言姿態，我就話覺得咪就係一個奴才咯，即係嗰種叫你行就行，叫你滾就滾。 大家你記住佢唔拖佢手咧，呢、這個咧就係真情流露啊！我覺得。 咁啊， 有一次佢行維園。那個保安為了保護他批質爭下去阿龍蝦那裡在那裡笑的 反映到平時他的家庭生活是多麼幸 福，不是啊，平時家庭生活都充滿著 街頭霸王的精神，我想一個是春麗一個是軍佬來的，其實即係兩個都出住招嘅，其實。 咁而家美國總統都係咁嘅，你睇啲身體語言 就知啦。美國總統一個就係結過咁多次婚嘅呢個地產佬，係嘛？即係嗱，你唔使諗啊，你當香港地產佬諗 Donald Trump 就得噶啦。佢都係咁嘅人啫嘛，係嘛？咁呢個伊曼卡就好似係嗰啲東歐嘅非法移民嚟嘅，好似早期就做嗰啲裸體模特兒嘅。咁你諗下兩個人關係？ 清 國 唔係啦，嚇又著衫嘅佢話。 但我見過都冇著， 唔係佢嚟嘅話。 係我信睇量。 唔通系你？咁呢个就系一个东欧嘅咁样细细个去美国揾食嘅一个咁嘅模特儿。咁你大约都想象到个关系系乜嘢啦？咁啊，第二次就家宴啦。家宴嗰个咧，我就系话咧，嗱，好多人话出事嗰张相咧，就系点解龙虾着咗呢啲咁嘅，即系 龙虾装啊，龙虾颜色。 嗱，呢啲衫就阿 Joyce carry 得到 嘅。每个人着嘅出嚟嘅效果都好唔一样嘅。嗱，我澄清。 你唔使咁 defensive， 我系话。我是說 Joyce 先 carry 得到的這隻色 carry 到 林夕就寫過一篇文，我就覺得我認同他的觀點的，就其實個問題在個人那裡，就是說人呢你穿什麼東西都是會被人這樣即恥笑的。 我覺得其實你問我，如果我做他的這個形象顧問呢，我就建議他找陳冠希那些衣服，因為他的身形呢其實就像陳冠希那些 hip hop 歌星那樣，那些星星那樣的嘛。咁但呢件衫出事嘅問題咧，就唔係在於嗰件衫，我覺得係在於佢身形，係嘛？ 同埋個比例有少怪呢個手，點解會？ 佢隻手係太長，我哋留意一下。即係你對比起奶媽， 其實俾人哋以為係做圖添啊，咁就延長咗佢隻手而已。 我懷疑係因為佢打街霸打得多咧，好似印度佬咁，突然間隻手可以伸長打到對方啊嘛。嗯，所以他可能是在屋企的街头霸王比赛里面他赢梁振英。 龙虾现身出自一个很出名一个的台湾一个的设计师来的。 但你当初你一见到这张照片，你有没有觉得哇不是吗？这样 夏之，我因为那时候是那个品牌叫夏之，是一个出名的台湾设计师，而他的服装呢在法国巴黎呢都会行个 fashion show， 台湾艺人有林心如啊、刘嘉玲那些都全部都有买过。 喂，大佬你都 识 讲啦，林心如、刘嘉玲、 啊、那些级数都着的， 不是龙虾嘛。 喂，我觉得啦，廖启智穿都好睇过佢啊！ 即系大佬啊，等于你叫我穿 Christian Dior 嘅男装西装一样啦。 冇问题嘅，呢件衫其实冇问题，呢个粉红色或者佢嘅设计冇问题。 唔系，所以咧，我系觉得好戥嗰啲嘅设计师不值嘅，话呢啲衫啊系好唔公平嘅，对呢啲衫。 但嗱个问题出事呢张相喺边度咧？我觉得就系咧，现场新闻处嘅人咧，我怀疑唔系香港新闻处嘅人，因为如果系嘅话，你影相嗰个人咧，一定会叫阿林兆波咧。騰一騰或者擁一擁個支旗，個問題出喺林兆波個頭嗰度啊！你諗下佢變咗超級撒亞人，點解啊？係咪就係正正係個區旗嗰五範嘢，嗰四範喺個頭殼嗰度，一係就佛祖，一係就超級撒亞人，係咪仲唔係大整蠱？呢啲副托一埋位一見到，就一係就會將個支旗掹過少少，就唔會正正動喺佢嗰個頭嗰度嘅。 插咗其實我哋拍影相好緊要，有時候你冇留意到啲人插咗喺後邊咧，就出事啲關公錯 立你睇郭文貴嗰個 Twitter 咧，好好笑啊！佢入邊一張大隻蝴蝶嘅一張咁嘅畫喺度嘅，佢咧就喺個蝴蝶嗰個翼咧喺佢個頭殼咁樣嗰度伸咗出嚟，咁兩條須就喺呢邊伸咗出嚟，係好騎呢嘅睇下。 咁郭文貴就冇咩嘛？你而家 suppose 咧，你依政府咧，好似你所講有專職嘅人員噶嘛，或者一個攝影師自己本身都係應該係一啲即係叫做有經驗啊、先年。 嗱，你一睇就知啦。 但係呢啲其實 習近平夫婦係最正常 啊， 肯定現場負責揸機嗰條友就係只係 focus 呢兩條友 啊， 只要佢哋 左同右， 只要佢哋冇問題就 OK 啦，就冇睇左同右。你睇梁振英嗰條胎係咩嘅？ 係 好明顯佢即係右傾啦呢條友，係咪啊左傾？是吧 向左 傾左啊，不是傾右的，如果他这样的话。 是啊，现在要看看他是这样。 是啊，極右啦，这个法西斯啦。 右啊。 是啊，跟着林兆波就扣小粒楼。 嗯。 是吧，还要后面就超级散 了。看不到就白物制添这个 shot， 好可惜。 他就要就什么呢？就两个主席夫人和主席在正那个。 center 位啊。 是啦，那个 center 位，那个走廊那个位，有光那个位那里。因为那个位置拍出来是最好的，那然后呢其他那些人就不理了。那至于奶妈那件衫，我觉得呢就真的见仁见智了。 see through 嘛。 嗱，佢個色咧其實係最 match 啊 係咯，咩翻啊？同阿 彭彭麗媛嘅嗱，阿龍蝦嗰件咧，就我覺得擺明就自己標旗立義搶 full 啊！我覺得 搶曬 full 點樣罰？即係依個場合好似真係，你我想知道咧，當依啲譬如外國家領導人出訪嘅時候咧，其他地方嗰啲夫人需唔需要都要睇裝限去著衫嘅咧？即係我 梗係要啦，梗係要啦，同埋你都會打電話去問清楚中央辦公廳，問咗阿彭麗媛會著咩色嘅衫噶？會的怎麼會不會呢、 嗯、那即已經知道了 嗱，如果 知道你看林少波龍 他是最 梁振英那條兩個都是藍色是吧、啊、他根本是完全不 match 的是吧即是很明顯是搶夫777是什麼呢低調地搶夫這個就是高調地搶夫是吧即是一個呢就是梁朝偉一個就是羅家英 梁朝偉就是低調地搶夫 是啦扮到好像若無其事其實就是低調地高調那個就是什麼呢高調地高調嘛讓全世界都看到我幾有型那些咯所以我就說這張網民就只是執、啊、即是龍蝦變基為蝦這個問題其實反而是林兆波那才是問題所以我懷疑這張照片實際上操刀或者現場看的那些人究竟是不是香港新聞處的人 但是這張會不會調回轉是即特 發上來 發上是新華社另一邊這個是 GIS 出過的張照 但是未必是 GIS 的人影我覺得、哦、未必是 GIS 的人影 OK 是啦那這個除了這個出事之外呢就還有很多人討論林兆波對白襪仔啦、嗯、那白襪仔我覺得就是一個即、就是 odd 的其實真的、嗯、不過就都反映到他兩公婆的感情 又 不是那麼和諧 啊你想想如果你跟你太太去晚宴或者跟你男朋友去晚宴、嗯大家一起裝身的時候、 哦、就 你 都會提點一下的嘛、啊、你都會問他喂一陣間不要穿到那麼瀨啡要跟細良做節目、啊、重要東西來的、啊、要化靚個妝、啊、這樣的嘛 要的 match 回嘛尊 重 場合嘛是嗎看回 partner 其實那天的場合的什麼場合、啊、什麼人跟你出去你都會去看看喂老公或者男朋友喂你這身打扮什麼不 match 所以你等我越穿越穿越 很明顯就感情變差啦 我同你變差 我白襪先有白襪先白襪啦 但佢白色多鞋嘛你明唔明啊 學生碌何林 佢係咩嘛佢係黑鞋嘛黑鞋應該襯黑襪就好㗎啦咁就唔會突出個白色 但我就覺得我又同情阿林生嘅佢話曬都係一個學者咁、嗯、記者問佢就係話佢會留喺香港咁記者再問佢佢話我會讀書就讀拉丁文咁記者當堂嚇一跳啦但是大家記住其實數學家學拉丁文這個很正常其實兩者是有一個關係的因為我訪問過一個中大港大一個很出名的數學家國際上很出名亦都是中科院的院士現在剛剛當選的叫莫毅明教授、嗯、他是很熟悉拉丁文、 嗯 梵文、 嗯、 因為原來語言學數學和哲學在德國的十九世紀來說就是高峰的三大學問、嗯、相通的其實咁所以好多人就覺得好騎呢其實唔係即係唔好笑佢就反映到自己唔識嘢。 咁其實我覺得呢蘇花林生呢其實過去喺媒體嘅表現呢我又覺得佢係幾可愛。 佢唔係嗰個圈嘅人。 佢好都幾失真性情下嘅。即係佢嗰種即係佢又唔去話好 root 咁樣話呢即係對啲記者唔會好 root。 記得嗰時呢當阿林鄭話即係會參即係做特首、嗯、即係會參選特首嘅時候呢咁重心係第一次、啊、做到一個真係 喺 係啦搬屋嗰次係搬到即係七七嘅先生嘅。咁佢都係一個好真情嘅。佢又唔好話即係佢因為其實佢從來唔接受傳媒訪問㗎嘛。咁但係你太太而家去選特首嘅時候佢都好其實佢係好真性情其實佢冇收拾他自己、啊、我覺得做回他自己做回學者的反應本能上 我覺得怎麼都是唐伯虎點秋香一樣影襯法、 嗯、 是你墊底那個是龍蝦嘛你一對比你就知道林兆波多可愛 了林兆波好過 很多多可愛你看林這個龍蝦那個罵蔡子強那個樣子我到現在還記得、啊、真的黑毒梁博 梁博 是啊大佬即你所以你覺得他是多可愛是吧所以我覺得之後大家都不要虐待他了我覺得這個 是那777的面口都好過689的所以一陣子我們又會講下這個777上台但現在講這個習近平訪港其實他不是叫訪港他們官式那個的 terms 叫做視察來香港視察大家要搞清楚訪港這個字眼呢就是有一點點就是、叫做好像離鄉就好像胡錦濤所說的以前呢就我來看下聽下視察民情即不是聽下大家體察下 跟香港人接觸 跟香港人接觸今次呢習近平是很不同的習近平是下來呢好像你剛才所說的他是來宣旨的你看到他的講話呢五年前當時胡錦濤說過什麼呢當時胡錦濤嚟咧，就 exactly 頭先我哋所講嘅，佢講就話佢咧就想嚟咧 聽下聽下香港人嘅有啲咩要説要講嘅，睇下香港，去感受一下香港，即係佢個講話主題喺呢一度，而且咧佢當時嘅講話咧，大部分咧都係講讚揚香港呢喺十五年裏面咧嗰個嘅即係所謂成就嘅。但係今次習近平係講咩咧？佢話佢主要有三個目的嚟香港，三個目的。第一個就叫做咩咧？就叫做熱烈叫做咧嚟去 慶祝二十週年。 慶祝二十週年。第二咧就係話去體現支持。第三咧就係叫同香港一齊謀劃未來。 謀劃未來。 嗱呢三樣嘢咧，其實都係。是講緊一個咩信息呢？就係佢係嚟去宣旨，嚇佢係嚟去，即係佢係 actively 咧去，即係叫做俾一啲嘅俾啲嘢大家咁樣，唔係嚟聽大家啲乜嘢。所以咧，你睇到佢今次嚟咧，同胡錦濤上次五年前嚟咧，有個最大嘅差別係咩咧？行程大致係一樣嘅，只有一樣嘢唔同嘅，就係當時胡錦濤咧就有家訪， 温家寶都有嘅， 阿温家寶都有， 習近阿 李克強都有。李克強都有， 李克強 嚇個個嘅國家領導人嚟香港咧，依個係一個指定動作。但係今次習近平係完全冇家訪，上次胡錦濤係兩個家訪兩個添， 都係工聯會嘅好似 係啦， 唔係嗰啲係 show 嚟嘅，知道嘅一定係工聯會嘅。 但係個 gesture 本身就好似你所講啦，佢係要俾一個訊息俾香港人睇，就係話好似佢講話當中，習近平嘅講話當中係主力係講咩咧？就係、是、一國為本。即係話話俾你聽，一國為本。 其實我覺得你再細心睇咧，有一啲嘢以前係冇講嘅鴉片戰爭。 嗯 嗯， 係咪佢喺唔係七一嗰日啦，之前嗰日嘅 speech 裏邊。 二十 晏晝見嗰啲嘅商界啊咁樣嘢嗰陣嗰陣時候應該係 係啦， 有提嘅。 講歷史啦， 由講歷史講鴉片戰爭， 講八年嘅國耻。 呢種就係雪耻式嘅民族主義啦。佢我覺得我自己 get 到係兩個 message。第一，建軍隊、閱兵。然後咧就展示呢、这個嗰、那個反防空武器。咁遼寧號訪問香港就到啦，應該。咁、然後跟住就係雪恥式嘅民族復興。咁點解係雪恥式咧？就係同鴉片戰爭有關啦。嗱、这個就將香港人擺喺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因為我哋喺鴉片戰爭之後就淪為英國殖民地之後咧，或者咁多年其實我哋都冇乜嗰種嘅所謂雪恥式嘅仇恨喺度啊嘛，因為好簡單啫嘛 ，less evil 啊嘛，嗰邊嗰個更 evil 啊嘛，咁所以大家就自動自覺就埋位啦，就支持呢個殖民地政府。1967年就作出一個好正確嘅選擇咯。咁所以咧，佢而家講雪恥式嘅民族主義咧，跟住講一國，跟住基本法係嚟源於一國，跟住強勢公眾有一篇文喺明報出，就係嗰樣嘢啦。基本法是中國憲法的新言，一國兩制、香港資本主義這一制是大陸社會主義的，不是以外、是大陸社會主義以內、大家有沒有看今天那篇、強勢公就是誰呢？就是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那個人。 其實 這篇東西肯定就是呼應習近平來香港之後出的了。 習近平還有說什麼呢？就是說底線論，今次可以碰觸底線，有什麼底線是不能碰觸。嗱，呢一個咧，過去咁多個國家領導人嚟香港咧，係唔會咁講嘢法嘅。咩叫底線啊？即係話，國家分裂，你如果觸嚇你觸碰嘅話咧，我就會落鋸你噶啦。 咁我就唔係好明啦。咁台棺材同底線論有咩關係咧？棺材冇碰觸到呢個底線嘅噃，應該點解仲要揾啲流民走去炸咗個棺材咧？ 係咯， 阿古個棺材啊，係咪揾啲流民走去拆咗佢都要？這個又是很不合理的。 記者我們都會做一個位置，就是做七一一定要是抱住長毛和顧思耀抬棺材，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icon 一個位置， 不過沒事的， 是的，年年都是這樣， 年年都是這樣，行禮如儀， 行禮如儀都被人罵到這麼久， 行禮如儀。今年你看到那個差別很大，習近平下來香港的時候，無論是他那個 gesture 所謂 底線論，就 exactly 就是在那兩天已經出現了。我說尖沙咀，你有冇睇過段片啊？就係、是、一班咁樣嘅流民， 篤到都唔使睇， 圍住一班外籍嘅人士喺度。 嗰啲係外國記者嚟添啊！ 係啦，咁咧就原因咩咧？除咗部署大量警力喺鐘樓之外咧，因為當晚陳浩天即係香港民族黨就話，即使收唔到不反對通知書，都會舉行集會嘛，喺嗰度叫做香港淪陷赤禍二十年啊嘛。好啦，跟住佢咩咧？佢同時部署埋啲流民喺度。但是結果陳浩天咬底撇了嘛，因為警察叫他們好像勸他走的，好似係，咁佢真的離開了， 因為那班是黑社會嚟嘅嘛。 跟住之後那班黑社會不知道找誰揼啊， 冇嘢發泄， 冇嘢發泄，唔係，我諗他要找嘢做啊，如果唔係 點交差咧？ 點收 錢啊？飯盒都攞過 啦。而家咧，其實他哋咧即係。 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咁樣 share 嘅嘢咧，係對佢有利嘅，因為佢咁先收到錢。 證明我有做嘢。 證明佢有做嘢咯。嗱，但係咧就好惡劣嘅。你講講尖沙咀嗰樣嗰個咧，就係、是、呢一班人其實係熟口熟面嘅。咩旺角嗰陣時， 佔旺嗰陣時咯。 佔旺嗰時候係佢哋啊。 係啊。 好多呢啲嘅所謂嘅對付呢啲示威者咧，都係呢一班人。 跟蹤社民連嗰個就直情阿黃浩明都 post 咗出嚟啦，香港01都影到啦，嗰個的士屬於一個叫暴露圖嘅光頭佬啊嘛， 嗯， 而嗰個光頭佬就係當時佔旺拆路障噶嘛，又係佢自己 Facebook 都有好多嗰啲相喺度噶，所以我就話同一個系統， 同一個系統 係啦，因為你唔明白就你會睇翻嗰之前一週刊講過曬噶啦，光頭佬。那個側邊那個人暴露圖同傅振中 放大鏡， 李思嫣一個叫放大鏡，同李思嫣同一個叫 Ricky Yuan 都是這一班， 全部什麼關係一目了然的了。其實是 嗱，你睇嗰晚發生咩事呢？不過我相信你有看 Facebook 咧，你已經睇到嘅就係佢哋基本上係對住兩個外國人先嘅，對住兩個外國人，一個咧據說係一個外國記者嚟嘅，咁咧就猛咁咧就即係去粗口鬧佢啊，又中英夾雜啊，粗口鬧佢啊，跟住咧就有一個嘅香港人。就睇唔過眼，就去想嘗試咧，就問嗰個嘅外國人， 係 啊 ，You're right， 使唔使報警？哇，跟住咧就開始嚟料啦，就直情有身體觸碰啦，就開始咧就啲人咧圍住呢一個想嘗試咧，即係去睇下個外國人需唔需要支援咧？呢一個咁嘅香港人咧，佢哋咧就我睇到個短片咧，就後面有人撞佢啊，用佢個身口撞佢啊， 想搞事喺度， 係啦，嗱。你從依件依個咩咧睇到咧，就係呢一班咁嘅人咧，其實咧對外國人咧，你睇到佢心理嘅情況係點咧？佢係完全咧 係 唔夠膽喐外國人啊！佢淨係夠膽口講嘅啫。 可能佢英文唔好咧。 啊！ 唔係啊，佢點樣 broken English 講英文粗口佢都全部。 但係只要有香港人一 involve 落去咧，佢哋嘅氣焰就大好多。 哦，個原因 好多肢體動作， 點都係睇翻喜劇之王就知噶啦，交戲啊嘛要，死屍都要講兩句啦，係嘛？如果唔係點收錢啫？我諗有對白係貴啲嘅，其實。 嗰個男士應該唔係記者嘅朋友，可能係其他路過嗰個見到，咦？冇可能喎，即係不如去幫手。但係佢一出現之後咧，成件事逆轉啦，由個 target 原先係嗰個外國朋友變成嗰位路過嘅。 所以我就話根本上呢個紅線論啊。已經在他訪問那幾天已經執行當中了、 嗯、 就是說警察不方便做的事由流民去做， 就所謂底線不能觸 碰，是的、這個、這件事其實有原因，我解釋給大家聽，習近平呢最喜歡模仿的就是這個俄羅斯的普京。普京在2007年這個烏克蘭出現這個變天之後呢，一直就很擔心呢國內的年輕人造反， 在俄羅斯造反，所以呢就由政府成立了一個叫做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GONGO 複雜啊，這個 很複雜， 由政府催生的非政府組織， 非政 府組織就叫做 NASHI NASHI NASHI 就是什麼呢？就是叫做青年團、 嗯、 類似希特拉的青年團、 嗯、 是一班 很 NASIS 的名 字嗎？是的，有 hooligan， 有足球流民，有光頭幫，就是一班咁嘅流民，但系咧佢另外出嚟講嘢嗰啲咧，就係傅振中嗰類嘅、 嗯， 正正常常嘅。 啊，傅振中你都當佢正常？ 嗰啲高達賓啊，嗰啲咁樣嘅。咁、嗯、咧，但系咧就 實際上咧， 就係咩咧？喺集會裏邊咧，專係毆打嗰啲反對派嘅媒體啦、嗯、記者啦。嗱喺佔領旺角， 佔領旺角佢試過打記者啦， 打啊邊個咯？香港電台啊邊個？蘇敬恆定咩？ 唔係呢個麥家輝。 麥家輝係啦。 麥家輝 咁跟住咧就係咩咧？衝擊對方嘅示威陣營，搞亂檔，配合軍警行動。 係啦， 你睇到曬嘅其實 嗱， 佢搞亂檔之後，差佬咪做嘢咯，拉人咯。 做嘢， 不過係拉我啲 示威者嘛。 示威者 係 啊。 嗱，你今次你睇到咧，除咗喺尖沙咀咧，就係、是、呢個社民連咧喺七一啊，好似就係、是、七一，你咪抬棺材。係。咁跟住佢哋咪出嚟就。炸爛個棺材之後咧，就有肢體，有肢體 啦。一抬落嚟就已經炸佢啦。 跟住警察就入嚟啦，入嚟好似以維持秩序啦，但係佢哋塌嗰啲人咧，就係塌社民連嗰啲人。 嗱，好簡單，我就係話咧，最終我成日都問一句：如果聽日答問大會裏邊，我希望有議員會將嗰啲反反覆覆由佔旺到呢幾日出現嗰啲流民黑幫嘅相，全部擺曬喺度問林鄭月娥。清楚問，如果長毛問不到，其他泛民的議員都要幫手問，究竟你會不會拉這些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指標，對777來說，我、 啊、如果不是 我就當你 2.0 了，什麼都不用 談，是啊，不用談的了。你香港是一個我們所謂的法治社會，有一班這樣的黑社會 嚟到咧，去咁用咁嘅方式，無論係對付外國人、對付香港人好，你777究竟你嘅表態係如何？你會唔會責成保安局局長？要喂，已經有曬證據啦！而家嗰啲片多到無倫啦，喺網上 是不是有曬證據。問話最少都 啊， 叫埋以前你點樣對付嗰啲黑幫分子好簡單啫嘛，帶佢翻去警署 call 埋記者嚟影佢。 你覺得會唔會咧？ 協助調查，我就話如果聽日有議員問呢個問題。就是很簡單的，這條就是線來的，很清楚， 民主， 因為你已經跨過了香港人的文明的底線這件事。 民主派議員呢，雖然現在你看到這個777第一天上工之後，你看到很多那些 有教 50億啊有成沒有用的，這些不是說我不是說反對，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到這些這黑社會公然地在香港 黑嗰度入侵政治呢？ 入侵政治呢一樣嘢係一個更加重要嘅指標，就係、是、我哋所謂嘅核心價值，就係呢一度。喂，如果呢一樣嘢777都唔能夠保證一樣嘢，就係、是、話只要呢啲事再發生，或者已經發生咗嘅事，係一定要緝拿佢哋。 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嘅 緝拿歸案 底線。 呢個就係底線啦。 呢個就係我哋嘅紅線。係 啊。 點解嗰次旺角黑幫去清場會搞到更加多人湧出嚟咧？喺佔旺嗰陣時候、，exactly 就係見到嗰啲口罩黨喺度打人啊嘛。 嗯。 跟住香港人咪湧出嚟咯，係嘛？點解9月28日咁多人湧出嚟咧？因為警察用催淚彈啊嘛。你話係咪因為個政治理念咁簡單咧？我覺得唔係。背後更加大的原因就是咩咧？大家覺得香港的社會點解會淪落到咁嘅地步？ 變成有黑幫另一股勢出嚟。 警察是要用黑幫去執行政治任務，警察的工會可以高調係政治問題表態。當你越表態的話，人哋就覺得你根本就是包庇啲黑幫。啊、 我不嬲咧，都唔用黑警去形容香港警方，我哋都唔中用呢樣嘢。但係你今次呢兩即係之前都已經有了，但係今次呢兩件事啊，真係張張在目。你寫文連七一台棺材嗰單嘢，你睇到警方嘅執法嗰個嘅情況咧，係完全偏倚嘅。你應該捉嘅人唔捉，即係嗰班啊公然地去破壞人哋嘅公，嗰係佢哋嘅私產嚟噶嘛？依一樣嘢係犯法噶嘛，大佬。第二就是你那個外國記者俾呢啲咁嘅人咧，其實根據條例咧，只要我喐手咁樣舉一舉手，就我掂唔到你都好啦。只要你感覺驚恐嘅話咧，都構成罪行嘅呢一樣嘢。係嗰班友咧，全部喺嗰晚所做嘅嘢咧，全部係違反香港法。 我話俾你聽啊，最簡單一個例子，當日羅冠聰、黃之峰去台灣，你記唔記得？ 都係由呢班 先喺香港被人包圍、衝擊、被人揼。眼鏡都好似甩埋，跟住去到桃園再俾人揼。一月發生，三月啊，嗰個白狼個仔啊已經俾台灣起訴啦， 係啦， 妨害公務罪啦。香港啊係啱啱好似昨日嗰個71歲嗰個人先至被正式落案起訴咋。 我都唔明點解咁耐，點解要咁耐？香港警方 等乜嘢啊？ 做嘢咁啲效率原來咁差嘅咩？ 喂，同一個手法。 證據確鑿，根本就 同一個手法。白狼張安樂是大陸安排過去台灣，然後成立一個叫中華統一黨，然後在那裡是什麼呢？搞太陽花學運，打學生啦，反火光的時候衝擊那些社運啦，跟住就逢親是那些陳雲林來訪問的時候揼其他人啦，就同樣的手法咯，一樣的。 我相信呢，我當然不是認為呢香港所有的警察都是所謂黑警，我當然不相信這樣。所以呢，如果當中有聽眾是警察，我可會話俾你聽，如果你哋即係唔好話叫你諗翻你從做警察嘅初衷啦，其實對你哋嚟講係非常之唔好嘅一件事嚟嘅。你如果發生喺即係你當監嘅時候，依啲咁嘅黑社會竟然可以喺你嘅面前可以做啲咁嘅事，而冇任何後果嘅時候，香港市民只要唔再相信有執法公義一樣嘢嘅時候咧，成個香港玩完， 香港極端政治， 香港玩完。 其實點解抬頭呢？其實不是話意識形態，我覺得他對極端政治抬頭是咩咧？係因為對警察執法不公 啊， 係已經有一個深入腦海。 係啊， 好啦，當嗰啲團體採取一啲好激進嘅行動嗰陣時咧，中產階級覺得咧就係話，就算佢嘅政見我唔同意都好啦，但係佢哋咁樣受到不公對待咧，我哋都要同情佢，都要為佢發聲。結果造成個後果嗱，如果奶媽真係想解決過去嗰五年香港極端政治兩邊一路咁樣升温嘅話咧，你不禁警察不禁黑幫是沒得解決、一定那種街頭衝突 更加嚴重。 你給多50億、老人好，給多50億青少年都好，梁振英夠派得多了，過去五年大佬派得少嗎？一樣是解決不到的，因為後面是有一個機器在這裡，是將這個香港過去 一個比較文明的政治體系咧開始改變，改變成為一個極端政治。呢、這個先至係最恐怖嘅。 其實會唔會由梁振英年代開始有呢種嘅情況？ 肯定係啦， 肯定係。 呢個黑社會嘅干政咧，肯定係由 小桃園。我覺得嗰個就喺度揾啲黑幫嚟去幫手，唔知道做乜。問下劉夢紅先知啦。但係跟住咩咧？朗晴村落去，你記唔記得？ 嗯、 元朗天水圍 嗰度。 天水圍好假的肥仔嗰次啊！ 哦， 咪高佬和第一個，當時起、啊、即係。個明星著起啊，聲名著起咪就係 公然喺警察 喺警察面前 打人啊！話 警察喺度唔好打住，等佢走咗先打，咪、 啊、 就係高佬和咯。 啊、 高佬和咪即係橫州事件嗰個主角咯。 啊， 咁你點解咁跋扈咧？而家朱海迪呢單嘢你知唔知啊？冇人留意上緊庭，嗰四個人個底黑到啊，全部都係有案底，仲要係嗰啲重案嚟嘅，係即係話跟蹤佢呢件事，喐佢呢件事係真嘅。不是那些左派，不是那些建制派講到話佢嗰啲何君瑤啊，嗰啲咁樣話佢自己呢個即係自己作出嚟，其實不是嘅。嗰四個人個底全部公開曬嘅啦，已經係全部有案底嘅，係、 嗯、 真係殺手嚟嘅有啲。 嗯， 但係呢件案已經係自判咗嗰幾個都係入罪嘅喎，焦田。 我唔知道判咗嗰、那個判刑判咗未？罪名成立啊，應該 成立咗嘅，係啦，有成立咗嘅，記得。 係咪？所以我就話呢個係真實嘅情況，黑道介入政治咧。是一開始就回不了轉頭的， 不是就說比鬼上身一樣咯。你現在看到這幾年呢香港社會的惡化，黑社會是其中一樣東西，就是你當你有求於黑社會的時候，他就會不停，你就要回報給他啦。你很多東西你都要、啊、即要譬如這樣現在他打人的時候，可能呢警察就會放鬆手腳啦樣。所以你777呢，你現在呢叫第二天，今天是第二天 上工啦，我可以說對你嚟講，可能今次嘅特首選舉咧，你最大嘅教訓咧就係話點解我嘅民望咁低咧？嗱、我可以話俾你聽，好簡單嘅啫。你上任而家第一件事先做嘅就係對於啲咁嘅黑社會啊、呢啲大媽啊、呢啲咁嘅即係違法事件咧，係一定要重手去即係叫做處理。 同埋我覺得起碼 呢、這個你肯定民望大升。 最低限度，聽日你要政治上同呢啲嘢。表明勢不兩立， 係啦，勢不兩立， 零容忍。再有嘅話，一定嚴厲執法。 保安局局長亦都要出嚟講嘢。 唔係咯，我就話你點解會越嚟越極端？一個原因就因為背後有一啲人係唔跟香港規矩做嘢啊嘛，係、安排嗰啲大陸嚟嘅示威者啊，大陸嚟嘅大媽啊，然後再加埋香港啲 的士佬啊，有底嗰啲小巴司機啊、黑幫啊等等呢啲咁嘅人喺度、搞政治啊嘛。 退休警官啊，仲有 有 係啊， 佔旺裏邊有一啲係退休警察嚟噶，落、去嗰啲。即係幫手清場嗰啲啊，中間人啊嗰啲全部係一齊食飯嘅。 有冇議員？ 因為呢個世界有 Facebook， 佢哋唔知道、其實我認得曬嘅。 有冇聽？有冇議員會集呢個 issue 會同啊？ 我希望有啦。 有機會去。 嗱，我覺得呢個好關鍵。點解咧？就係因為梁振英年代支持梁振英嘅勢力咧，係一路用緊一套咁樣嘅方式嚟去挑釁香港嘅社會、結果令到激進思潮咧係得以越嚟越多人支持。你唔係支持佢嘅信念，而係你見到佢哋咁樣。那些黑幫這樣下去去對付他們，你的心都慶的嘛，其實是、所以我就說這個，如果你真的習近平所說的希望香港社會可以大家和衷共濟的話，首先就收了這班人先，我覺得、我理你後面是哪個機構，哪個共產黨的組織都好，你都要自己主動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呢又有一個問題的，現在呢一、這個777上台就有一種說法的，689呢其實呢現在就是做了我哋嘅市委書記啦， 我呢個林恆子今日喺信報嘅講法， 咁究竟會唔會呢個林恆子加埋中聯辦咧，亦都繼續喺後面咧推動呢啲咁嘅所謂嘅黑幫政治咧咁樣？嗱、我哋一陣翻嚟咧就會講下，當你遇到呢咁嘅情況，究竟你如何面對咧？應該如何面對？ 休息一陣先。